他们去。 科学放生，共同建设生态文明。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不同风格， 不同题材， 不同形式， 调频97.4兆赫全体主持人为您全情奉献， 特别创意。 夏天在你心里是什么样的存在呢？是骄阳似火，是树荫下没完没了的蝉响，或者是柠檬汽水杯壁上凝结的水珠，要么是冰镇西瓜最中间的那一口凉甜。今天带你去听一场 live show， 去感受夏夜微凉的风。 大家好，我们是 潘尼西林乐队， 我是主唱吉他手小乐， 我是吉他手刘佳， 我是贝斯手赵昭。 Rainer in Manchester， 雨夜曼彻斯特。 Fall down my face, but I just looked around. An old man walked to tell me, begging for some pains. I found out of my pockets, giving all the coins. He was moved and he said to me, son, I pay you great, great light. 到2015年在英国留学，然后我就住在曼彻斯特。2015年回国之后重组乐队，其实10月吧，在北京，当时住在和平里，下雨了。北京，我特别想起了曼彻斯特，主要因为曼彻斯特是一个常年下雨的城市，我特别爱下雨。巡演，我们从5月11号开始， 对，是 的。对，然后这是上半年的巡演计划，一共会有14个城市，然后2013年我们出了一张 EP， 然后2014年巡演完了我就把乐队解散，因为出国了。现在的阵容是在2015年我回国之后重组之后的盘尼西林，就是盘尼西林2.0。但是我跟刘佳是特别多年的朋友，上大学的时候就18、19岁那会儿认识的， 一大二。 当时我在英国，我当时准备回国的时候，之前我跟刘佳说，我打个电话，我说你现在干嘛？他说我上班，也没玩乐队。我说你有兴趣吗？过来给我弹琴吧，就来了。赵昭是在，我记得是我们重组之后演的第一个音乐节之后，在愚园滑雪场演的那个理想， 对， 城市理想音乐节。 八九月份聊的。 第一场演出是12月8号， 差不多。然后反正我们就也是通过朋友跟赵昭认识的，然后正好就想找一个弹琴好的贝斯手，而且他有个弹吉的，还能做好多别的事儿，觉得还挺棒的。 迎回来，我是艾科。第一次听说盘尼西林这个名字的时候，眼前浮现了一支狂野朋克的乐队，但是出乎意料，点开他们的最新单曲，耳朵里立刻充满了明快又温暖的旋律，飘逸的节奏当中混合着淡淡的薄荷气息，让人回想起那些年遥远却依旧闪着光的少年时代。 盘尼西林的状态是我主要负责词曲的创作，所以而且我也比较习惯这种模式，我很多年都是自己在去做词曲上的创作。 嗯哼， 对，然后我们分工很明确，我觉得就是我们会把好多事做得还是挺有条理的。 嗯， 而且其实对很多人会说，因为每个人可能他性格不一样，就是做摇滚乐是一个很多人在一起啊，他会有一些矛盾，但是我觉得这些东西是很正常，就跟同事之间一样，对吧？最终的出发点是为了音乐，是为了让这个作品变得更好，让乐队变得更好，我觉得就没有问题。 前段时间我做那个乐队周边，然后做了一件雨衣，然后我就想做什么好，雨衣嘛，然后想到雨夜曼彻斯特，后面就用这个歌词的最后一句话，叫一歌词叫 What a beautiful shine in the rainy night。 嗯， 这句话就是我感觉雨中给我照亮了一个光明嘛，这种感觉就是你说不出来，但是觉得就特别舒服。 4年吧，因为对好多也收录了我2011年、2012年左右写的歌。 最初的一首作品是 《Say It Again》，2010年、2011年左右写的。嗯，当时好像我才18、19岁，但是突然有一天就感觉到自己老了的那种状态。脑子里突然有一个想法，就是我老了会是什么样的，然后就在一个那种的幻想的状态下写下那歌。对。 would say me free. Oh, say, say it again. Sometimes a memory was swallowing my mind. Oh, say, say it again. You know the puffing could say me. 大家介绍这支浪漫的乐队，他们叫做盘尼西林，主唱兼吉他手张志轩，贝斯手赵昭，吉他手刘佳。在夜晚开始之前呢，这三个90后的大男孩只是各自工作岗位上的一枚螺丝钉，他们会像无数写字楼当中的无数员工一样忙着业务，偶尔也吐槽客户，但是在夜色的掩护下，他们猫行闹事的一处排练室，在这个没有窗户的小屋当中疯狂的唱歌弹琴，只为演出的排练。 觉得自己弹吉他的时候酷吗？ 太酷了。 写歌的时候更酷是吗？ 嗯，写歌的时候纠结，像是一个一直在折磨自己的一个病人，因为我对我来说创作是一个挖空自己去的东西，就是因为你每次创作你会面临一个非常真实，非常非常没有怎么说没有掩盖自己的时候，其实有的东西是挺好玩，但又有点恐惧。对，我觉得我在进步吧，应该是。对，因为我可能从挺小就开始写歌了，14、15岁，然后一直到现在也差不多10多年了。对，就是，而且我也会听更多新的，就原来没有接触过的音乐，它会对我的创作有帮助。 创作这个事儿吧，还真的和天赋有关。所以你们最近又新出了一首歌，叫做《 夏夜谜语》。 可不可以现场演绎一下？ 好。 夜阑人静，万物沉睡，为我与你彻夜不寐，时而歌唱，时而忧伤，暗淡星光渐已明亮，繁星遍野，风吹向那边，空荡酒杯站在我眼前，城市里面失去了空间，安放我们奇怪的谎言。Tonight, kissing tonight, 谁在慌乱之前离开？说停下来，哦，停下来，快停下来，别再离开。石沉大海，万家灯火更明黑暗，离合聚散，石沉大海，万家灯火光明黑暗，离合聚散。 欢迎回来，我是艾科，继续来说盘尼西林。他们这支乐队呢，其实走到今天这一步很不容易，但是他们的路才刚刚开始。三个人的阵容虽然小，但是他们之间却迅速培养了难得的默契。 就是人家说老人盘珠子，年轻人盘尼西林。那九十年代这首歌，这首歌当初的创作初衷呢，就是因为纪念自己的这个出生的年份吗？还是 都有 这一代人？ 然后呢，我特别喜欢九十年代摇滚乐 啊， 就是这首歌也是让人觉得可能真的是梦回九十年代摇滚乐那种感觉。然后 ，Getting the rolling car away on the right， 就是对，我们在右边行驶，我们但是这个 on the right 又有我们被赋予的权利，我们是正确的，很多的这个意思的。个人特别喜欢就是诗歌，会平常经常会去读诗歌，然后我特别喜欢比如说18到20世纪的浪漫主义文学，所以我觉得浪漫主义就是一个他经常会以一种东西一种物作为一个怎么中国学小时候学语文叫什么永物言志什么的，其实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你到了一个大自然里，然后你看一个城堡，看见好多东西，它会给你好多的想法，然后你觉得这是美的，然后那你就拿音乐去歌颂它，我觉得我就是这样， 所以产生另外一部作品叫做《童话国王》。 也像跟好多朋友说，就是特别不好意思，因为我们这次很多站都是票都是售罄，很多朋友想来现场买票是买不到的，在这儿我说声 sorry 希望明年你们提早下手。 那我们在最后再现场 live 一首歌吧。 好， 与世界温暖相拥。 寻找每一种疯狂的灵魂，为他们创造一片完美土壤，为每个他们种下心脏，等待着自然生长，就放任他们占据夜空，点缀每一个城市的睡梦，在繁星沉睡宁静又黑的空中，用完美宽恕所有的荒谬。She's going fly away， 得到甜美赞赏，融化在人群中。心怀

关注天气情况，夜间到白天有更明显的雷阵雨天气，短时雨强较大，出行请您注意安全。双休日外出游玩的朋友一定要远离山区、河道等危险地段，注意安全。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夜间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3度，最大相对湿度90%。白天阴转分散性雷阵雨，早晨有轻雾，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0度，最小相对湿度5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目眩晕、牙痛、咽喉疼痛、便秘，请用同仁堂精致牛黄解毒片，清热解毒，散风止痛，认准北京同仁堂。 川衣气象指数预报，今天的川衣气象指数是7，适宜穿薄短袖类服装。 不同题材， 不同形式， 调频97.4兆赫全体主持人为您全情奉献， 特别创意， 欢迎您收听北京音乐广播特别创意，穿越60年，聆听迪士尼。我是主持人常小航，融合流行与音乐剧的元素，并搭配上老少咸宜的歌词。数十年来，迪士尼的音乐无论是在数量还是在获奖记录方面，都有着十分耀眼的佳绩。本期节目就与您在迪士尼乐园60周年钻石庆典之际，一起分享迪士尼的经典动画电影音乐和迪士尼乐园中的场景音乐，向华特迪士尼先生致敬，向梦想致敬。 Hi everybody and welcome to the party. Hi Mickey, what's the surprise? The surprise? Well, you see, I invited some very special guests to today's castle party. They're gonna dream along with us. That's the surprise? But no, they're gonna bring their dreams along to share. Nobody believes in dreams anymore. Oh, Donald, you mean you don't believe in dreams? Oh, why everyone believes in dreams. You see, that's the only way dreams can come true. I bet all our pals out there believe in dreams, don't ya? What do you say, gang? Tell us your dreams real loud. I want to be a beautiful princess. Did you say be a princess? Me too. Hey, I've always wanted to be a pirate too. Hot dog. You see, Donald, everybody has a dream. You just have to believe. Come on, gang, let's show Donald we all believe in our dreams. Just reach down deep inside and find the magic in your heart. Then, on the count of 3, we'll all wish together real loud by saying, dreams come true. And I'll never work. All right, concentrate, everybody. Are you ready now? 1, 2, 3! Dreams come true. 1955年7月，美国动画片大师华特迪士尼先生在洛杉矶附近创办了第一座迪士尼乐园。一转眼60年过去了，给无数人带去欢乐和梦想的迪士尼乐园也将会迎来它的60周年钻石庆典。现在我们一起回到60年前，听一听当时在第一家迪士尼乐园开园时候，华特迪士尼先生跟大家说了些什么。 To all who come to this happy place, welcomeDisneyland is your land. Here age relives fond memories of the past, and here youth may savor the challenge and promise of the future. Disneyland is dedicated to the ideals, the dreams, and the hard facts that have created America, with the hope that it will be a source of joy and inspiration to all the world. 迪士尼乐园通过动画人物和动画场景，给了我们一个可以造梦并且追梦的可能。而睡美人城堡上空绽放烟火，一直以来都是迪士尼乐园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而烟火表演也将会重现迪士尼经典的电影场景。两首原创歌曲 Live the Magic 和 Kiss Goodnight 的陪伴也会特别令人期待。 而位于迪士尼加州冒险乐园这边的卡塞剧院也将会镶嵌满钻石型的珠宝以及其他纪念品，而结合喷泉、光影和声音的彩色世界 World of Color 水幕光影音乐秀也加入新的故事情节，包括讲述华特迪士尼本人追逐梦想创立迪士尼乐园的故事。 Your attention please. The Santa Fe and Disneyland passenger train E.P. Ripley now loading on track number one for a trip around Walt Disney's Magic Kingdom. All aboard!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Welcome to the Magic Kingdom, where dreams come true. Hello, everyone, and welcome to today's big celebration. Oh, Minnie, don't you think we ought to wait for Mickey? Oh, don't worry, he's on his way, and he's bringing a big surprise. Oh, boy. But now, it's time for us to get things started. Is everybody all set? Yeah. Then let's go. We're gonna have a party, a good time. 谈到迪士尼的音乐，我们不妨会想起小飞象、罗宾汉、小美人鱼，后来还有美女与野兽、阿拉丁、狮子王、风中奇缘、玩具总动员等等影片，他们都在金球奖与金像奖上大有收获，而以上电影他们的音乐作品可以用家喻户晓来形容，完全不为过。但是有一部影片值得一提，就是在1999年6月18号上映的《泰山》。这部影片是美国迪士尼电影公司第37部经典动画电影，它继承了迪士尼的一贯传统风格，成功地改编了名作。影片《泰山》中的歌曲的作曲作词，则是由英国的摇滚歌手、格莱美音乐奖获得者、著名的歌手兼作曲家 Phil Collins 创作。而 Phil Collins 并且还为本片演唱了英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五种语言版本的主题曲。而下面的时间，我们不妨来欣赏一下来自 Phil Collins 所演唱的片尾主题曲《Two Worlds》。 Wish 而《泰山》这样的一部影片也让迪士尼唱片公司在美国迪士尼专卖店还发行了限量版的原声带，而迪士尼乐园当中呢也还将开幕了30周年的鲁滨逊家庭树屋设施移除了，还用这样一棵大树重新推出了新的泰山树屋设施。 Greetings ladies and gentlemen, it's date night at Disneyland with the Elliott Brothers and the Disneyland Date Nighters. Let's dance! Disneyland. Date nights or late nights at Disneyland. We're open till the clock rocks. 1 a.m. Friday and Saturday nights. Live bands at Disneyland. With the Elliott Brothers on the stand. Under a million twinkling lights. Friday and Saturday nights. Dance slow and dream. Or cha-cha-cha.At Disneyland, the sky lights up at night each night. Romantic rides in the cool moonlight. We're open till the clock strikes 1 a.m. Friday and Saturday 这样的时间，我们再来聚焦另外的一部非常之经典的迪士尼动画电影作品，那就是《狮子王》The Lion King。公映时间是1994年的6月24号，可以说它是迪士尼动画的里程碑作品之一了。后来又被百老汇搬上了舞台，同样大获成功。关于音乐，还有一个小花絮：起初制作人呢是非常想把我们很熟悉的那首奥斯卡奖歌曲《Can You Feel the Love Tonight》用在鹏鹏跟丁满身上。 而这个做法吓坏了创作这首歌曲的埃尔顿·约翰和蒂姆·莱斯，所以这首歌一度被放弃使用，但是经过了埃尔顿·约翰的一番游说之后才又重新启用歌曲。但是更加震撼的片头音乐在一声具有非洲风格的呐喊声中开始，在非洲土语的和声伴唱下引出了充满激情的主题歌 Circle of Life 生命的轮回。这是由埃尔顿·约翰亲自演唱的，歌曲旋律非常动听，而其中又饱含着抒情。整个的乐队呢，基本上没有使用常规乐器，而是动用了一支庞大的合唱队，所以显得气势相当宏伟。你还记得当时的片头画面吗？在非洲大草原上，狮子王穆法沙和王后莎拉碧产下了小王子辛巴，老狒狒巫师拉菲奇捧起细沙撒在辛巴头上，然后高高举起小王子，所有动物都发出欢呼声，体现出了一个深刻的哲理：生命的轮回，万物的盛衰，但是生命永远是生生不息的。音乐与画面的配合极其吻合，而片头曲 Circle of Life 生命的轮回呢，也荣获了1994年奥斯卡最佳原创音乐大奖和金球奖最佳原创歌曲大奖，并且在迪士尼乐园当中，迪士尼动物王国里边被采用为乐园主题歌。而耳旁的音乐就是来自狮子王 Circle of Life 这样一首歌曲的 Matt Zoo 混音版本。 那今天呀妈妈的吉娃娃 60年聆听迪士尼，我们再把目光移到最近几年来。一部电影《冰雪奇缘》无疑是最近迪士尼电影当中最火爆的一部影片了。其中的歌曲呢，是由罗伯特·洛佩兹和克里斯汀·安徒生·洛佩兹作词作曲的。他们两人呢，曾经创作过百老汇获奖音乐剧《魔门经》的音乐。而这两位，他们在创作《Let It Go》的时候呢，曾经参考过 Adele、Katy Perry 等人的歌曲。但是在电影《冰雪奇缘》当中，伊迪娜·门泽尔为主角 Elsa 配音并配唱，而收录于《冰雪奇缘》官方音乐带里的是迪士尼歌手 Demi Lovato 版本的《Let It Go》。 2014年3月2号晚上，第86届奥斯卡颁奖典礼在好莱坞杜比剧院举行，《冰雪奇缘》获得最佳动画长片奖，而该片主题曲《Let It Go》获得第86届奥斯卡最佳原创歌曲奖，同时也在第71届金球奖当中提名最佳原创歌曲奖，在第57届格莱美音乐奖当中也获得了最佳影视歌曲大奖。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2014年3月，迪士尼制作了由25个语种的原唱者合作而成的特别版主题曲《Let It Go》，在网上获得极大的反响，又一次证明迪士尼的文化元素不分种族、不分国籍，相互交融。 Snow glows white on the mountain tonight, not a footprint to be seen. Un royaume de solitude m'a placé là.Pour toujours. Der Wind erheult so wie der Sturm ganz tief in mir. At red night of veil, hob mein best oak dead. Wir haben damit ihn like 看见做好女孩就像你的从前闭上眼睛听我对问有Desde la distancia, qué pequeño todo es. Y las voces que dominaban, para siempre han fugir. No es un defecto, es una virtud, y no la fermero, my view. Me mandero, te ayudo que. 从1955年的7月到现在，迪士尼乐园转眼60年过去了，给无数人带去了欢乐与梦想，而迪士尼乐园也迎来了它的60周年钻石庆典。今天我们通过这些音乐感受迪士尼的动画电影亲临乐园现场，希望今天的特别创意可以让你耳目一新又流连忘返。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编辑主持常小航，感谢您的收听。 Ladies and gentlemen, Disneyland has now ended its normal operating day. We hope you've enjoyed your visit to the Magic Kingdom and that you'll be back with us again soon. Drive carefully on your way home. Good night. Yeah, folks, and me and my pals hope you had a swell time. Oh, yeah. Yeah. Mickey? Uh-huh. It's that time. What time is that, Minnie? Oh, Goofy? What?Oh! Now,